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咧，又非常之感谢，同埋欢迎各位嘅继续加入嘅。咁啊，继啊呢个香港2019年、2020年嘅抗争运动之后咧，印尼啊又疑似咧系出现另一宗所谓嘅颜色革命。点解咧？因为印尼嘅民众不满咧，印尼嘅国会议员咧系运用特权，同自己咧系发放咧非常之丰厚嘅防住中贴，但系同时咧系又啊将土地同埋建筑税咧系加两倍半。於是咧，就全印尼啊嘅學生聯合會喺2、3月份啊，因印尼國民軍法修法通過爆發第二次抗議運動之後，8月咧又爆發第三次嘅大示威啦。今次嘅示威咧係非常之犀利，啊，號稱咧叫反國會肥貓啊嘅抗爭運動，由上個星期開始咧就已經咧由首都耶加達咧蔓延至全國。咁各地嘅议会、政府大楼咧，系遭到愤怒嘅群众咧，系纵火啊！咁咧就一啲咧啊，群众咧强闯印尼财政部长英卓华喺爪哇岛啊嘅一间啊豪华社区嘅豪宅，咁咧就制服咗社区嘅警卫，破坏呢位咧财政部长屋企嘅财物，抢走咧佢里边嘅名画嘅收藏。同埋好多嘅名牌嘅衣物等等，仲有好多国会议员嘅屋企咧都惨遭洗劫，包括咧系明星出身跟住从政嘅一位咧印度女演员，叫做乌尔巴，前电视节目主持人胡亚，喜剧演员出身嘅叫帕德里奥，喺抗议活动爆发开始嘅时候咧，呢啲由演艺圈啊投身政界啊嘅爱国爱印尼嘅议员咧。佢哋喺议会里面呢就被拍摄呢係不事生产不务正业，喺里面呢係狂欢跳舞。呢啲咁嘅短片呢喺网络嗰度呢一传播，就令到呢印尼嘅平民呢非常之愤怒。觉得呢政府嘅公帑呢係让呢班呢鱼虾蟹呢係水鬼星成王，係咪？咁因为而家呢印尼嘅经济呢係相当之贫困。唔使讲就梗係贫富悬殊。於是呢就爆发呢一场呢。中国的角度同埋亲中特区政府啊嘅角度，必定系颜色革命啦，系咪啊，鲍生？ 系咁啊，而家个暴乱或者系骚动咧，就蔓延紧嘅。印尼嘅总统咧就声称啊，呢啲示威者咧系叛国者同恐怖分子。咁啊，其实事源咧，除咗你头先提及咧，嗰啲议员咧，自己贪腐啊，津贴啦，完全咧冇限制之外咧。其实个另外一个触发点就是因为有警方的车辆撞死了一个21岁的网约司机。咁呢个事件呢就引致呢嗰个群情更加汹涌啊，於是乎呢就攻击呢啲警车啊，同埋头先你讲到呢就是话将嗰啲国会议员嘅屋企洗劫一空啊，仲放火等等。咁而家呢个情况呢是一发不可收拾啦。咁再加上呢警方动用催泪弹啊，同去驅散人群嘅時候咧，啲催淚氣體咧就進入咗學校啊、清真寺啊等等嘅情況咧，更加令到民憤咧更加嚴重。哇！其實咧睇翻呢啲畫面同埋呢啲咁嘅過程咧，同香港幾年前咧真係有啲異曲同工啊。不過咧就即係香港就叫做未有警察咁樣撞死咗人啦。咁啊，但係咧都牽涉到咧一啲即係神秘嘅死亡啊，或者係命案等等。咁所以咧。香港人咧其实都几关注嘅，不过咧而家咧就因为有外国嘅新闻记者进入啦，而印尼啊点都好啊，就算佢贪腐都系一个民主嘅政府咧，咁其实咧佢都唔能够咧太过分地咧去镇压，咁啊亦都未使用到呢啲橡胶子弹啊或者系装甲车啊之类，咁啊但系咧似乎而家个局势咧系有机会升温嘅。 点解会发生呢一场大暴乱呢？表面咧，當然係因為呢啲國會嘅議員咧係增加自己嘅房屋津貼，另外咧又加你哋出面啊呢啲建築土地税，自肥、自私同埋自利。深層次咧就係經濟咧係好唔掂。如果你係太平盛世， 印尼嘅经济增长 GDP 咧啊非常之旺盛，呢又唔同。最重要咧就系今年一月至六月啊上半年，全个印尼嘅失业危机咧系加剧，全国裁员咧系超过42,000人，比起旧年啊嘅头半年同期咧系增加30%有多。其中裁员咧即系失业嘅42,000人之中咧系一半以上，即系话20,000多人系来自制造业。咁印尼工会咧啊，各方面嘅估算嘅数字咧系更加高嘅。佢哋认为咧有80间公司全国啊裁员嘅咧系总共咧系超过70,000人。啊，呢个咧就系由今年一月开始计数。嗱，印尼咧你都知道系世界嘅另一间廉价嘅工厂，佢哋嘅制衣业咧都系好发达。啊，而家你喺英国啊、美国啊买到好多嗰啲平价 T 恤咧。就已经基本上就唔系中国出产噶啦，就而系咧喺印尼啊嗰度咧就做咗好多嘅呢啲制衣业嘅工厂咧就搬咗过去咗做个代工，系嘛？咁但系一旦啊你咁样样啊系裁员嘅话咧，但系你嗰啲国会议员咧就靠从政咧系自己发达咧，咁啊当然系引起民愤啦。咁啊印尼嘅国会咧总共580名嘅议员，除咗佢哋嘅底薪咧，每个月啊。仲领多5,000,000嘅印尼盾，即系咧总计咧系23,000多港币嘅住屋津贴啊！嗱，净系呢一笔住屋津贴咧，已经系耶加达最低工资嘅10倍，更加系计埋全国啊贫困地区最低月薪嘅近20倍。嗱，你净系房屋津贴每个月领多23,000，对于香港好多有钱佬嚟讲，当然系小事。但你睇下印尼啊，嚟香港做嘅外佣啊，佢哋打住加工咧4,000多-5,000多元，已经咧系优厚于佢哋咧喺印尼本国啊嘅嗰个工资。咁你可想而知，呢班咁嘅议员平时咧喺国会里边啊跳舞打卡，但系咧就将佢哋自己啊啊嗰个房屋津贴咧系可以用个权力咧系加咁多，咁啊当然咧系引起民愤。导火线咧就系29号。一个21岁嘅外卖速递员，啊，佢本来咧有传咧系佢系做揸的士嘅，揸架车咧喺度送紧外卖，俾警方嘅装甲车咧系当场咧系撞死，因为咧咁样嘅暴行就引致咧系全国啊嗰个抗争系升级，嗰啲民众咧喺耶加达冲击警队嘅机动旅总部，令到耶加达多方面咧陷于咧啊无政府状态。成个周末即系就系呢两日啫，个暴动咧蔓延去第二大城市泗水、巴里，全国其他嘅城市咧全部辣着，一个地方嘅议会大楼咧系着火，3人死亡。喺耶加达咧，多名政府嘅主要官员咧嗰个豪宅咧系受到攻击。呢个咧因为印尼总统叫普拉布窝喺旧年竞选嘅时候咧系应承喺5年内将经济啊 GDP 啊！嗰个成长率提高到8%，啊话咧要令到印尼成为东南亚最大嘅经济体，语音未落，俾人咧系踢爆。啊，最重要咧就系点解印尼搞到咁咧？因为最近面临美国19%嘅关税，一加到关税咧，搞到嗰啲制衣业嘅投资者冇晒心机。但其实 Donald Trump 咧就已经有所松动，同意咧系免除至少由印尼入口嘅棕榈油、橡胶同埋可可嘅关税，而美国系印尼仅次于中国嘅第二大出口市场。嗱，咁样咧可以讲话俾阿 Donald Trump 咧喺美国啊个关税咧系制造第一波嘅全球化个抗争。咁啊，对于美国政府咧呢啲啊，当然系睬你都傻啦。啊 ，Donald Trump 不认为咧系美国嘅责任，只系全球化深层次结构啊引起嘅危机嘅爆发。如果是这样呢，因为关税而引起这些穷国这些大规模的暴乱，相信印尼绝对不会是第一个，其他国家会陆续有来，是不是呢鲍先 生？是，起码我觉得这样，今次的骚乱虽然现在蔓延紧，似乎未有平息的迹象，军队也都进入了首都了，但起码印尼的总统普拉保窝就对那个被撞死的司机的家人道歉。而警察局方面咧，亦都发表咗道歉声明。嗱，依点咧，我觉得就比起咧香港几年前咧所发生嘅抗争运动咧，就起码呢啲总统咧系表达到一个歉意或者诚意。嗱，虽然咧呢个耶加达啊，印尼嘅市民咧就未收货， 咁但係呢呢、這个亦都係呢显示到呢印尼当局呢係有意识地呢知道呢如果唔去即係去平息呢个民愤呢呢、這个示威係唔能够压止嘅。而且呢个普拉保窝亦取消咗呢去中国阅睇阅兵呀、啊、呢、這个行程。咁呢个连锁反应呢就更加令到中国呢亦都少咗一个呢东南亚的大国呢去参与他们的阅兵，所以呢真的祸不单行，搞了中国添，陶生。 其实就不他对印尼来讲去不去阅兵都罢了，现在国内、就来反转，可见呢印尼这个民选政府呢他始终向人民负责，他有所反应。这个总统即刻宣布会考虑呢是派令这个全国的免费午餐券呢那次呢是会加那里是派发。平息民怨同埋咧系道歉。咁另一方面咧，我哋睇到香港一位资深嘅戏剧家庄梅岩女士，嗱佢最近咧就写咗一封公开信，俾佢当年读书毕业嘅演艺学院，佢不满咧演艺学院咧以佢身为杰出校友嘅身份同佢做咗个专访。本来咧系庆祝演艺学院咧嘅成立嘅大典，因为庄梅岩咧喺香港咧系编剧做舞台剧咧好有贡献。点知庄梅岩发现佢呢段访问片咧就喺大陆嘅小红书咧就遭到落架，咁咧佢就写封公开信，初步就质问香港演艺学院，佢自己明明啊今年三月都去过中国咧。是游学访问，并非是中国所定性的任何问题人物。为什么你拍了段片你不够胆上小红书，定是被小红书落了架你不据理力争呢？这样我们不知道。但到目前为止演艺学院对庄梅岩这位杰出校友是没有任何答复的。本来你出于礼貌或者出于就算是官僚，你都应该对庄女士这个查询或者这个抗议，因为她觉得是痛心和不满，应该会有所回应啊，是吧？难道你连印尼政府都不如，是不是啊，鲍生？ 是啊，没错。庄梅岩今次呢就这封公开信呢她说只不过是开始，她陆续有来还会揭露呢这个演艺学院里面一些叫很不堪的这些处理和安排啦。成件事咧就好简单嘅啫，就系、是、演艺学院揾佢拍一个咧访问，咁希望咧就系、是、宣传一下呢个演艺学院啊，咁多年啊有培育咗咁多嘅成功嘅校友啦。但系去到咧上唔到小红书之后咧，佢冇被通知，而且咧亦都冇解释到咧点解将佢嗰段咧就剔除咗。咁于是咧佢俾咗三个月嘅时间演艺学院交代，但系都冇，所以咧佢如期喺8月30号咧嘅呢个。八月底咧就公開咗呢個來龍去脈，咁而家咧其實追溯翻以往咧，咁因為莊梅岩咧就比較敢言啦，因為六月嘅時候曾經嚴厲批評咧呢個羅淑佩啊，呢個文康體嘅旅遊局長咧就話佢哋一啲對藝術作品啊嗰、那個去尋找軟對抗會造成擾民嘅整治行動，咁呢個咧其實呢個言論咧就已經係軟對抗啦。咁所以咧就唔排除系因为佢呢啲感言嘅，就令到咧小红书唔俾佢上架。咁但系而家校方嘅处理系出现问题嘅，因为咧一路以嚟咧就冇去正式去通知佢啦，亦都事后到而家为止咧都未作出解释。咁究竟个原因系点咧？究竟净系小红书剔除咗，定系成条片啊喺其他嘅版本里面都被剔除咧？而家暂时未知啊。咁但系咧。庄梅岩冇有再进一步嘅声明，咁我哋咧就拭目以待啦。 嗱，本身演艺学院，如果你系惊得罪中国，系嘛？你其实小红书咧，你能够唔好惹佢咧，就唔好惹，因为小红书系一个咧蜜蜂斗、贼斗同埋是非斗嚟嘅。任何人你喺小红书嗰度。被一啲咧嚇少數嘅極端分子覺得你係漢奸啊，又話咩咧？係可以隨時起哄啊！嗰時排山倒海咧，你香港人咧係冇咁嘅心理承受力嘅，你一定覺得呢個係阿爺啊，係調動小紅書咧，係對某一個人啊係批判追擊嘅。所以咧，演藝學院當初你同阿莊梅岩女士做訪問嘅時候咧，如果你係驚青正如一般香港嘅官僚，你就應該講到明白。 这个访问只是发表在香港和海外，在中国的范围之外，即是他们声称的境外，就一个字都不会是登陆大陆。你又不讲，你当初呢极可能告诉他，我们会上埋小红书，就令到呢庄女士是说好香港故事的一部分。点知呢小红书那里就不见影。咁人哋庄梅岩呢好可能是当初见到李华同佢段访问摆上中国的小红书有宣传效应先至会答应做个访问。如果你是细细哎哎蛇蛇龟龟小小家家只是做俾香港范围啊个小圈子围炉睇呢人哋好可能唔做嘅。所以呢件事呢就唔係一件小事。表面上呢就好似话啊唉使咩咁小气啊你哋啲文人係咪唔上小红书梗有苦衷啦、啊、又或者演艺学院试过呢试过俾佢落架呢咁落如果你试过俾中方落架呢咁你就应该向庄梅岩校友交代係同演艺学院无关。演艺学院已经尽全力曾经摆过上小红书但是中国方面的压力落了你架喂你咪大大方方讲咯。呢、这个只要是 fact, 是事实就得啦。你唔讲啊你咪孭呢个锅咯是咪先。 演艺学院的问题呢我当小红书唔俾你上载咁呢个呢你要解释啦当然。但是原来呢在 YouTube 的社交平台呢校方在今年四月已经上载了呢有成十一条影片是关于呢佢啲旧嘅校友啊包括演员白子啊等等嘅一啲佢哋嘅访问。咁但係庄梅岩个版本啊或者係佢嗰部分呢就未有上载。即係其实个问题係唔只係小红书而 YouTube 理论上啊係唔会去筛选呢庄梅岩嘅访问嘅。但係点解校方啊连 YouTube 都将庄梅岩嘅部分呢係下架呢或者冇上载呢嗱呢部分咧亦都有欠解釋喎，即使係小紅嗱，即係如果我推斷啊，即係話小紅書上唔到嘅時候，似乎釋出咗一個信號，就係疑似莊梅岩係有軟對抗嘅啊成分，於是乎咧校方就呢個驚弓之鳥，跟住連 YouTube 咧都唔上嘅莊梅岩嘅訪問，嗱咁就大問題啦，因為呢樣嘢咧係校方嘅自己嘅自我想像或者叫自我審查，因為 YouTube 係冇可能會。因为庄梅岩的一些言论而去封杀他的嘛。他又不是牵涉色情又不是牵涉暴力又不是牵涉一些呢诽谤的言论。咁所以呢这个演艺学院呢一定要面对和解释的。否则的话呢即是对于所有的校友来讲即是好像圣保罗男女的例子一样对于个校誉啊或者个依家学校的声誉呢是一定很大的影响。 咁经理鲍生咁样补充呢我就明啦，原来就唔关中国政府咧，同埋小红书咧，系审查阿庄梅岩女士吓。咁一睇咧就系，咁你睇咧就应该咧就演艺学院自己惊，就咧连 YouTube 乜嘢都唔上啊。咁咧而从而可能系令到中国政府，即系佢你哋所声称阿爷咧系咩王，就咧伸只手落嚟系审查。即是 YouTube 又唔俾小红书又唔俾。嗱如果系嘅话系演艺学院自己缩呢咁呢呢、这个就好严重啦。因为正如彭定康啊临走嗰时话斋将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佢唔担心中国啊嘅主动打压佢更加担心香港里面内部一啲人啊一啲愚蠢嘅人啊同埋一啲平庸嘅人自己走去表忠。嗱、这、呢个又系彭定康呢好似风云谷光明顶咁预先讲中嘅一个例子啦。 最可笑系阿庄梅岩话呢佢今年三月呢先至去过中国敦煌游学喎。既然佢可以自由出入中国佢唔系意见分子亦都唔系呢被中国政府呢视为不受欢迎嘅人物。咁佢更加话自己唔系罪犯。咁点解呀演艺学院要将佢下架同埋要将佢剔除呢喺嗰个校友嘅呢个访问里面。嗱呢点呢是即是咪就係软对抗之下即使你唔犯法甚至你被中国政府呢係欢迎嘅呢啲学者咁都要呢遭受到香港特区政府或者相关嘅机构或者组织呢係要作当佢係软对抗嘅罪犯呢啊软对抗嘅定义系乜嘢呢啊点解今次呢係庄梅岩呢下次系会系边个呢 嗱，依啲咧全部一連串嘅問題咧，唉，真係啦，你又即係帶出另外一樣嘢啦。咁啊，計呢個聖保羅男女呢啲學校嘅問題之外咧，而家就往上燒啦，燒到去呢啲啊演藝學院級數啦。嗱，因為莊梅岩咧，其實佢問嘅問題好簡單嘅，佢問究竟係邊個決定要將佢嗰部分剪走？嗱，其實佢問嘅問題好簡單，你咪答咯，係咪校長？定系某科嘅主任，定系边个嘅呢个负责呢部分咧嘅访问嘅导演？咁其实你可以交人噶，系嘛？咁同埋咧，呢、這个点解唔上载到小红书就要被取消？即系话佢意思系，如果小红书上唔到架，连 YouTube 都要被取消咧？嗱，呢个标准系点样定嘅咧？呢、這个逻辑系乜嘢咧？咁第三点，佢就问点解校方冇主动联络佢？是不是溝通上的誤會，定是他不需要被通知？咁呢個就係一個尊嚴同埋禮貌嘅問題啦。呢部分呢最多道歉啫。但前兩個問題呢其實已經係學院係好難答嘅，因為你答出嚟嘅時候呢你就即係承認咗呢個係有軟對抗啊，呢、這個叫做咩台底下嘅審訊啊，呢、這個咁嘅嫌疑啊。 咁啊，因为咧，可能系即系佢对罗淑佩发过一个公开信啦，得罪咗阿罗淑佩局长啦，系咪？啊，觉得佢真系咁样面对抗啦。如果唔系嘅话咧，罗淑佩局长应该打翻个电话去问一问演艺学院到底系咩事啊？你唔好令阿爷咩王，令阿姐我咩王啦。啊，我唔系一个咧系咁小气嘅人啦，系嘛？啊，另外就算系。写封信、公开信、光明正大开诚布公，就同罗淑佩讲啊，咩叫软对抗？唔好打压戏剧，都冇乜大不了。因为罗淑佩局长冇几耐之前都惨遭咧，香港嘅一啲亲中啊，嗰啲议员定系嗰啲政客话佢啊，到底识唔识文化？系咪净系识得粤语流行曲？咁于是罗淑佩即刻唱翻只《超君出塞》啊，喺演艺学院嘅毕业礼咧。嚟到顯示實力啊，係嘛？咁啊，到底啊呢啲又算唔算軟對抗啊？即係佢咧，咁佢啊， 我覺得就而家個情況咧，就如果演藝學院唔解釋咧，就羅淑佩食死貓噶啦。因為而家咧睇翻嗰個來龍去脈咧，就因為封公開信就疑似得罪咗羅淑佩，咁跟住莊梅岩就遭受到咁嘅待遇，咁自然有人難免諗到係呢個就長官嘅命令啦，會唔會羅淑佩打咗個電話咧？咁所以而家呢个时候系咪罗淑佩要出到嚟去解释澄清？喂，佢并冇参与呢个剔除阿庄梅岩呢个访问嘅决定，又或者究竟佢有冇同演艺学院啊中间有电话电邮来往呢？如果唔系啊，你唔澄清嘅话就会入你数噶咯。咁演艺学院亦都系啦。如果你唔出嚟解释啊，系你哋自己嘅决定嘅时候咧，你亦都陷阿罗淑佩局长于不义喎。因为而家其实佢咧喺风高浪急啦，好多时候都被呢个媒体啊针对啊，又或者系啊比较要求高啊，咁而家仲要传闻话佢咧啊同庄梅岩之间嘅有呢啲咁嘅恩恩怨怨啊，咁所以咧其实一定要还佢一个清白咯，你觉得系咪啦？ 咁至于软对抗点为之软对抗？我哋知道港独系软对抗，提倡粤语亦都系某种嘅软对抗。咁你罗淑佩局长嗰日喺演艺学院嘅毕业礼演唱粤曲《超君出塞》，嗱你身为一个中国人，而家讲紧咧系大家庭融入大湾区，中国嘅戏曲你要知道，戏曲中心嗰度咧系用普通话嘅拼音，嗰个叫输出，就唔系戏曲吓，嗰个初心就叫你容纳埋北方啊嘅嗰个戏剧。北方咧系有一个最近啊，中国啊出咗一个京剧嘅奇才，佢个名叫黄佩瑜，系中国京剧宗师余叔岩嘅第四代传人，专攻咩咧？系老生行当。虽然咧佢系女子，但系咧佢善于唱反串啊，唱反串咧系唱呢个咧系男人嘅角色。黄佩瑜咧今年系好后生嘅，啊系属属于中国京剧啊嘅接班人同埋下一代嘅成全。我咧就喺网嗰度睇过咧，佢嘅身段同埋唱腔咧，咁冇得弹啊，唔止系似余叔岩，系以前嘅马连良啊，都有几分嘅神韵。咁啊呢一位咧，可以讲话中国京剧嘅奇才咧，系唱过咩咧？系嘛，唱过呢个《竹芳曹》京戏里边，仲有咧系出名嘅嗰个叫打鱼杀家。